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2集《闹剧》三。沈府里大清早的这出闹剧很快就传到了沈庙的耳中。当初和沈府分家另过的时候，沈庙也在二房三房甚至荣锦堂里挑了些丫鬟。陈若秋管家的本事不如任婉云。任婉云当初管家之时，各个院子中尤其是彩云院如铁桶一般，很难插进去眼线。陈若秋打理沈府就如一盘散沙。加之沈府如今收支骤然缩减，下人们过得不如往日，沈庙只要拿些银子收买下人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儿。更何况他要问的也不是什么机密要事，不过是沈府中发生的大小事宜，只要稍稍打听一下都能打听得出来。沈家二房败落后，撑起沈家的便是三房。陈若秋平日里也拿捏出当家主母的气度，沈月更是因为再无别的姐妹争艳显得一枝独秀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逸的日子过久了，人的脑子就会不够用，譬如沈月这一次走的这步棋实在是糟糕透了。在此事之后，沈万果真如同说的那般，第二日就向员外郎王家登门道歉。不知道他准备的是一套怎么样的说辞，大约是想要委婉地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沈东陵的身上。谁知道这一次王家却狠狠地给了沈万一个巴掌。王家没有接受沈万的道歉，王家人根本不承认沈月，他们一定要说沈东陵就是三房的嫡女，至于沈月，抱歉，这人根本不认识。沈万十分尴尬，也看出来对方这是故意找他茬呢，更加明白王家可能是已经知道了换亲是由沈月提出来的仪式，所以才故意这般的让他难堪。沈万以为凭借自己和王家的交情拿桥拿一阵子，王家最后还是会将沈月和沈东陵换回来的，可是这一回沈万却是猜错了。于是最后便有了两个解决方案，一是沈东陵以沈月的身份嫁过去，真正的沈月从此以后不再见于世人面前，这自然让沈万不能接受。那么便有了第二个法子，沈月也嫁到王家，以平妻的名义。因着之前沈月和王弼的亲事众人都参与了，所以这一次真正的沈月办亲便不必大办，别人也会以为是庶女嫁人，所以才这般低调。这个法则也差点让沈万拂袖而去。一个嫡女和一个庶女共侍一夫，这在明棋不是没有的事儿。可是一般来说都是嫡女为妻，庶女为应妾，王家提出来的却是平妻。而且为了掩人耳目，沈月要以庶女的身份办亲，而身为庶女的沈东陵却抢走了沈月应该得到的尊荣，这是羞辱，沈万断然拒绝了。可是王家的态度也很坚决，总归弄错新娘不是王家的错，现在沈东陵和王弼相处的也挺好的，因此沈月怎么样他们并不关心，可是王家拖得，沈月却拖不得，长此以往下去吃亏的只会是沈月。于是沈万便有些犹豫了，因为此事和陈若秋也连连吵了几回。白露一边与沈庙说这些从沈府里传回来的事儿，一边瞧着沈庙乐不可支的模样。沈庙自来沉稳，鲜少如眼下这般开怀，仿佛真的十分高兴。 姑娘这是觉得有趣呢， 白露说道。 二小姐这回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，平白惹出这么多麻烦，直叫三老爷也整日犯起头疼。 要我说还是便宜了三小姐呀。 双将说， 三小姐不仅捞了个官家夫人当，眼下看着还颇得王家上下的关心，还将万姨娘也接过去住，真是好不风光。 这可说不得准。 白露摇了摇头， 若是最后二小姐也嫁进了王家，他们二人虽是平妻，可到底嫡庶有别，三小姐只有一个姨娘，二小姐好歹有三老爷这个娘家人，王家到底也会偏着二小姐一些吧。三小姐眼下是得意，可是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 沈妙笑着说道，错了，三姐姐可是个厉害人。白露和双将一同朝沈妙看去，沈妙道，便是真的有一日沈月也嫁进了王家，他也是必然比不过沈东陵的。我想王家之所以会这么冷淡地对待三房，定是因为王家知道了换亲一事是沈月提出来的。试问世上哪个男儿会喜欢一个嫌弃自己的妻子呢？便是男子的尊严也不会容许的。而如沈月和沈东陵这样的人，嫁到别府上去，未曾生下孩子之前，能依仗的无非就是王弼的宠爱。可惜呀，沈月已经输了。沈月得不到王弼的宠爱，只怕是连孩子王弼也不会让他轻易生出来的。虽然嫡庶有别，可是同为平妻，谁先生下孩子，谁自然就是做主的那个。更何况以沈月的脑子，如何斗得过沈东陵呢？沈东陵眼下能将自己清清白白地摘出来，能让王弼不怪罪他，甚至将万姨娘也接出沈府，能将三房泼给他的脏水原封不动地全部泼回去，这样厉害的人焉会败在沈月的手中？白露和双将两个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半晌双将说道， 看来三小姐果真是个厉害人呀。 沈府里能有点出息的便也只有她了，帮我磨磨吧。白露闻言上前去寻了香墨来，一边磨着一边瞧见沈妙拿出纸笔摊开，似乎要写东西的模样。白露问， 姑娘是要写信吗？ 沈妙不置可否，自然的，沈月自己弄出这么大一波事，自讨苦吃让沈妙确实快慰，可他也是没有忘记前生沈家大房的父王，三房也在其中出了一份不少的力，这份大力终有一日他要讨回来。落井下石这一招其实不止三房会的，他也会，他不想从头到尾都由自己动手，可若是三房自己将自己往死路上逼，他也不会介意让三房走得更快些。沈万和陈若秋整日吵架，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红颜知己的安慰了，该常在清登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